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

怎么心如钢铁也缠绕着柔。 这个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谢谢。 情人依然